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89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秦放牙关紧咬，有一瞬间居然起了同归于尽的报复念头，但是下一刻秦放的冲动和愤怒就压了下去。 什么囊钱？最初你他妈的从来没提过还要取囊钱。 他看到周万东背后的那些藤条，几乎是在周万东说完那番话的同时全部无声无息地撤回了。是啊，自己怎么会忘了呢？囊签这个地方跟司藤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司藤曾经问过一个问题， 当初到底是谁不远千里把我埋到了囊签？ 秦放的心底忽然生出巨大的恐怖来。囊签，那个自己当初一时兴起要去给仙人磕头的地方，那个离开之后暗自庆幸永远不用再回去的倒霉地方，那个已经被抛在脑后逐渐模糊的地方，忽然被重新提起，无限放大，一帧一格都无比清晰地逼到眼前。难道说自己司藤还有这看似天南地北毫无关联的所有人所有事全部都源出于囊签吗？冥冥之中秦放有一种预感，他原本以为囊签是线下所有故事的起点，也许他想错了，也许囊签会是一切的终点。秦放家住的即便不是富人区，也应该是高档地段了。一大早修剪花草的工人就持着刀剪修锯过来，保持小区公共地段花木的文艺和造型，咔嚓咔嚓修修剪剪，到秦放家花圃后头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小块地的颜色有些松散，好像还动了一下。修剪工赶紧揉了揉眼睛，又凑到那铁栅栏的边上细看，心理准备都还没做足，被地上忽然坐起来的一个长发女人吓得 妈呀 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世态炎凉皆因脸。如果长发拂开下的脸狰狞恐怖，初升的太阳下上演的应该就是一出恐怖片，但不是，人家长得特美，眼眸带笑，妩媚至极，神色不慌不忙，伸手就把头发上的土块给拂了，还跟他打招呼道， 早啊。 走。 修剪工开始觉得这事儿跟什么犯罪大抵是没关系的，但还是关切的磕磕巴巴地问了句， 小姐没事吧？ 司藤嫣然一笑， 没事，闹着玩呢。 起身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伸手扶了一下腰，垫着脚进了屋子，赤着一双脚，雪白雪白的。当日的工作完成之后，修剪工感慨万千地跟小区保安唠嗑，把早上发生的事情当八卦讲。小区保安对司藤有印象，连连点头道， 对的对的，很漂亮的，穿旗袍，那户的男人带回来的，有钱的单身男人，你懂的。 修剪工一脸的厌恶和愤愤不平， 哎呦，有钱人就喜欢玩花样，我以前听说。 说到这儿他忽然压低声音， 似乎也知道这话题不登大雅之堂。 我以前听说他们都玩绑起来啊，水里啊，还要穿制服啊，原来现在开始流行埋起来。可这泥巴毕竟脏啊。 说完了，沉默良久，盯着手里的刀剪修具感叹道， 有钱真好，一定要有钱。 小区保安也觉得非常励志。 是啊，一定得有钱。 严福瑞被司藤一个电话紧急召回了杭市。秦放家里，严福瑞给司藤汇报了这两天的走访进展。司藤静静听着，不露声色，即便听到白英这个名字也没有大的神色改变，偶尔几次蹙眉都是拿手去揉腰侧。严福瑞纳闷得很，到底老实巴交藏不住话，忍不住问道， 司藤小姐是不是腰疼啊？ 司藤嗯了一声， 嗯，让人拿铁锨铲的。 这还得了？严福瑞大吃一惊道， 谁啊？ 死人。 死人？严福瑞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生化危机里的活死人，脑补了一下僵尸拿着铁锨慢吞吞追司藤的场景，觉得这是植物大战僵尸吗？简直太过荒诞了。接着就反应过来，敢对司藤小姐动手应该是已经被他给杀了，或者快被杀了吧。心中顿时一紧，这些日子大概是跟司藤相处多了，很多时候都不觉得他是个妖怪，现在陡然反应过来，妖怪毕竟还是妖怪，害起人来家常便饭的。严福瑞不自在起来，总觉得周身冷嗖嗖的，四下张望一回，想寻回点同类的安全感。 秦放来出去了， 被绑架了。 啊！ 严福瑞的嘴巴登时张得瓢大，司藤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张瓢，吩咐他道， 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去囊签。 各位旅客，1886-84列车车票。 他给我买的居然是硬座。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不是所有严福瑞都是秦放。首先严福瑞不知道囊签是什么，司藤耐着性子告诉他是西部的一个地方，严福瑞地理不好，此前从未出过巴蜀地界，挠着脑袋去搜地图。 这是在荣城上面还是下面还是旁边啊？ 其次，严福瑞买的是火车票，站在扛着大包小包扁担箩筐的火车站长队之中，腰侧隐隐作痛，满耳聒噪，司藤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偏偏严福瑞还要絮絮叨叨地解释道， 秦放有钱呐，他当然能买飞机票，上次从贵市来杭市，我的机票钱还是他出的，但是我没啥子钱呐。司藤小姐，我就是开公司，那我也是卖串串香的，大家境界不一样，又这么久没出摊了，要省着点花。 再次，这票还是坐票。车厢里沉闷拥挤，过道里站满了人，有人嘎嘣嘎嘣地吃着东西，有人吆五喝六地打牌，有人在往死里抽熊孩子，有人不知道为了什么起了摩擦，嘴里头骂骂咧咧的脏字不断。司藤觉得连自己的腿都伸不直了，因为坐在对面的人行李带的太多了，只能把箱子往行李坐的底下塞。 花生瓜子泡面、扑克牌、啤酒、饮料、矿泉水、零食有需要的吗？哎，旅客麻烦缴收一下。花生瓜子泡面、扑克牌、 哎，小姐，小姐，麻烦你腿让一让啊，请再让一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谢谢啊。 还有些眼皮浅的长舌女人在不远处指指点点着司藤，声音压得很小，但是她却能听得清楚。 长得好看都化妆化的，卸了妆要吓死人的， 衣服一看就是假的，貂皮，哼，狗皮吧。真穿貂皮的人会坐火车呀？还硬座，哼，真是太虚荣了。 啊，眼不见为净吧。司藤闭上眼睛小憩，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上次和秦放从黔东南回来时的场景。那时候的机舱悄悄静静，偶尔能听见空姐低声的问询，不知道是不是暖气开的不足，自己的手足冰冷。而这时秦放脱下了外套，轻轻地给自己盖上。秦放的确是个会照顾人的人，而相比之下的严福瑞，司藤睁开了眼睛，恨恨地看着严福瑞。严福瑞正盯着靠窗桌上刚泡上的泡面，这是他刚刚好不容易穿越过道的人山人海，在自动开水器那儿接了水才泡上的，压上泡三分钟之后就能吃了。哎呦，目光炯炯盯得死紧死紧的，就跟下一秒就会有人来抢似的。 司藤小姐，我听秦放说你以前好像挺爱吃泡面的，要不要也来一桶 啊？哎，司藤心里想着，以前也没觉着秦放多么的好，现在有严福瑞一衬托，秦放简直就像个宝啊。两天一夜的车程，司藤大多数时候都在休息，只跟严福瑞有过两次简短的交谈，还都是严福瑞怕司藤闷，挖空心思要跟他说话的。第一次严福瑞问他， 司藤小姐啊，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打算？他打算以后永远都不要再跟严福瑞一起出来旅行了。司藤没回答，反而问严福瑞道， 你呢？什么打算？ 严福瑞说， 我想去做慈善。 他说得分外动情。 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多像我们瓦房一样的孩子，无父无母的，可怜啊！我想收养他们，供他们吃穿，送他们上学。 听明白了，这是要化小爱为大爱，把对瓦房的遗憾弥补到相同命运的孩子身上。 本节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